好，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早晨五点钟南疆观月台的气温呢是19.2度，今天呢是以晴天到多云为主，下午的山区有阵雨，预计最高气温呢是30度，紫外线比较强，出行的话请各位来注意一下防晒。此外呢，这个昼夜气温变化比较快，早晚天气偏凉，所以呢还需要注意一下调整着装了啊。 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四级，最高气温是30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5%。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渐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20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 哎，总体来说呢，这个天气好像跟我昨天说的不太一样，人家又回升了一点点， 回升还是在那个区间里，就是20到30度，总之是非常的舒适。今年怎么说呢，北京的秋天好像来的稍微早了一点点，但我们都知道北京的秋天特别美啊，希望它像去年一样可以持续的时间长一些。 那今天呢我们除了关注完天气以外呢，今天很多人都来过来说，哎呦，这一看小学生大军又回归了， 是 签到排行榜是越来越难进了哈。 前十名来看一下，第一名是大宇，第二名是 Michelle 小米儿，第三名红桃小 K，第四名是刘神，第五名是陈丽。 哎，看见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李丽丽，第七名麦段的布兜，第八名是申宏伟，第九名呵呵，第十名无非就是这样那样啊，也是最后两位道出了这个排榜的这个真谛啊，呵呵，无非就是这样那样哈。 其实排榜啊，不是说真的让大家来争一下，一定要签到前十或者是怎样，就是来报道一下。哎，早安音乐秀开播了，大家也都就位了，我们要开启今天的互动话题了。 哎，今天好吓人，就是一上来就还没有开始咱们的互动话题或者是聊正片哈，很多人都开始过来索要舞蹈。因为上周呢，就是大家在周四的时候点赞超过了60， 是的。 然后我当时在节目 当中不是60个啊，说清楚，60万。 我在节目当中放出了大话哈，我说如果超过一定数字的话，今天我就给大家来段舞蹈。就后来这个账就欠到现在了，你说怎么办哈？ 也不算欠吧，因为当天我不就把你当时就是前一周跳舞的花絮放出去了吗？ 哎，是不管怎么说，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在直播间当中来舞蹈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还是有开放哦。 没错，大家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或者抖音，以及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都可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同样也有两段 K 歌 battle， 也是我们精心挑选的歌曲啊。 哎，是了、啊。 一开始听到这首 Tell Me， 我还犹豫了一下，说，哎，好像本周 现在就跳。 本周好像很蛮难的，就是没有，就是很没有想到说没有选这种 Hip Hop 就是 歌曲。 对对对对 对，就是带 rap 的歌曲。 是，就这忽然发现古早的歌曲呢，给你带来了很多跳舞的灵感。那一会儿跳就看你了，好不好啊？ 我60万的大锅就甩到了我头上。 我们先来听听大佐，来今天给我们阐述一下，今天我们今天要聊点什么来？先上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式开幕了，那大佐呢也有幸要去采访报道一下。咱们这次服贸会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好看的新科技新想法，当然还有哪些好吃的，之后也会跟大家一一分享，当然也要锁定我们的公众账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期待更多的惊喜哦。那今天的话题就是来分享一下你去过哪些有趣的会展或者是展览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去过那些有趣的会展或者是展览吧。 哎呦，这就厉害了啊，我们首先说到的就是大佐刚才说到的这个服贸会将在9月2号到7号来举行，其中呢5号到7号为公众的开放日，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看一下啊。 是的，那就是从今天正式开始了，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从5号去服贸会看一看，因为其中呢有一些文旅新品啊。那么在这个展区呢集中呈现了北京的文脉传承，而且在这个展区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我们带有北京特色的展览的出现。 对，比如说像这个崇文争先古都新韵，以及呢文化秀京西，复兴新地标，长城纽带连世界，冰雪助力新文旅等等特色各异的北京的文化主题展，将集中的呈现一下北京厚重绵长的文化传承啊。 那在这里呢，大家不仅是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的展览，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 AR、VR 互动投影，还有空气成像、复原动画等等的这些高新科技的数字手段，把古都盛景和新时代的北京网红打卡地，还有潮流新地标，在同一时空交相辉映。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跟正式借由这件事情呢，跟大家来聊到这样一个话题，分享一下你去过什么有趣的展览或者是会展。我估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哈，那就期待大家的答案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园游会》，不要忘记今天是我们的这个 K 歌 battle 日，同时我们还有视频直播。 森林 中，我却疯狂爱上，此刻跟迎接在傍晚一起被拉长，我设中那张路程全被我遮阳，薄荷色草地芬芳像风里用心中，我却难过了记你的气质跟脸庞，能够这根料理在紧张跟热闹敏感，将我的习惯被你看着， 节目当中呢播放周董的歌曲比较多，但你不得不说他的歌曲真的很好用，就是不光好听而且好用，对不对、啊、 提到展览有园游会，提到天气有晴天， 哎，是的，这提到 提到衣服还有黑色毛衣， 对，提到这个形容词还有可爱女人，对不对、啊、 你看啊，就是这个给歌曲起名字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学问， 对， 包括我们每次其实跟话题找歌曲的时候也会跟这个歌曲的名字或者说跟歌词当中表达的一些含义去贴切起来，那今天也希望大家来贴切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那么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说福茂会从今天就正式开幕了， 对， 那么公众可以从5号开始就可以陆续的去预约然后去参观一下，同样的今天也是和展览还有会展这样的话题有关系的， 对，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是你去过什么有趣的展览或者是会展呢，大家的去过的还真的是五花八门哈。伊萨婆摸摸说在故宫近距离的观赏过清明上河图的真迹还有慈禧老佛爷的龙袍和日常的用品啊，这是这个就不算是会展，但是呢应该来说也是类似一种感受啊。 吕小贤说之前看过一个失恋博物馆的展览，那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有的真的很好哭，印象很深刻的是在里面看到了一个女孩的婚纱，还有一个男孩记录了很多年的爱情日记，总之看完之后吧就是一个感觉，珍惜眼前人、 哎，真的是这个展览我听起来就感觉特别有创意哈。但是呢相对来说大众普遍比较关注的比如说像类似于动画迷用户5372说最为这个宫崎骏的动画迷，现在还正在举办的宫崎骏动画展可以算是最喜欢的了啊！ 因为我每天回家都会经过那个今日美术馆，所以每天都能看到好多人在门口排队还在打卡啊。那还有像一飞提到的说到印象深刻的展览呢，想到的是去年的北京国际车展，每2年一届的车展是我一定会去打卡的展览。那么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因为去年我在某家的展台看车的时候，一个销售员找我说了几句话，我觉得口音有点耳熟，我就问他说哎，你是武汉人吗？他就惊了一下说你怎么知道，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全程用武汉话对话，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就完全忘记了是来看车的。 是啊，这个好像这个经历好像我也有，去年前年去日本的时候呢，路上忽然碰到一个人，旁边人说你是哪来的呀、啊、那个人忽然说武汉的，然后在日本的异域两个人用武汉话交流了起来，哎，好奇怪的感觉啊。那相对来说呢，今天说到画展这件事情呢，会展这件事情呢，这个圣黑猫萨玛说，作为一个老二次元的死肥宅啊，这个国博和其他的很多漫展去过很多次，也算是亲眼见证了从90年剧这个道具比较简陋到2010年代华丽 cosplay 的这种发展啊。 哎，没错，太子说之前去过几次网络文化的博览会，里面大部分呢都是游戏还有动漫相关的企业进行参展，不仅是有各类游戏的试玩，还会请一些漂亮的女生去 cosplay， 游戏还有动漫里面 面的人物真的是大饱眼福。 是，你看统就问你个问题了啊，说 China Joy 最有意思。 当然知道了， 十八国 PD 静瑜应该不知道，静瑜知道吗？ 我知道啊， China Joy 当然很有名 啊。他是什么 漫展吗？ 啊，不是，其实它是电子游戏展 啊。对，就是但里面也有 cosplay 还有漫画的一些展台，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电子游戏的这个周边嘛，所以呢大家每次去都能看到很多 cosplay 的小姐姐。 是，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吗？ 为什么？ 是我有一个同学 你 cosplay 去了 我还没有这方面的技能啊，如果有的话一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我采访 过了，对啊，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其他好像也没有什么挂得上边的，就 cosplay 好像比较适合你、啊、 是我有一个同学打游戏特别厉害、嗯、但也是主持人嘛， 对， 所以 China Joy 的那个主办方就联系到他，问他可不可以去做游戏的直播主播。 嗯， 然后就是跟我说了一下，我说啊，你这种水平的都可以去，那是不是我从现在开始学打游戏还来得及 你也是够拼的，为了去当一次主持人还要学会这么多技能。那后来学会了吗？ 没有、啊、我发现打游戏真的比做主持人难多了 我觉得 cosplay 可以考虑啊， cosplay 学一学吧。 嗯， 对，这个毕竟主要是看这个气质颜值还有你的外头的穿着哈。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分享一下去过什么有趣的会展或者是展览啊。最近呢我去的展览好像跟你们家门口那个美术馆也挺有关系的、嗯、基本就是隔一段时间要去一趟。上一次我放出图片的那一组呢是当时 Beatles 的展览哈。 啊，那你还要再早一些，因为在这个就宫崎骏之前呢还有一个挺有名的是浮世绘， 就是早太多了、嗯、三年前吧大概是但是我觉得那次展览挺有意义的，因为很少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Beatles 的原来的一些真迹，或者是当时他们的这些场景啊，构图感觉还是挺美好的。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The Beatles 带来的 Glass Onion， 这是2018年的一个重制版本。的版本之后呢，你会发现 The Beatles 的这种风格呢还是有一些变化啊，很清晰。你如果听到当时70年代的他的很多歌曲的话呢，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老唱片的这种保留的这种质感。但这首歌曲的最后重置的最后的一部分，我觉得完美的突出了刚才那种感觉、啊、 嗯嗯， 已经进入到这个展览本身了啊。 你看到展览馆当中会集中的看到关于这一主题的好多物品的一些呈现，但是一些户外的主题展览也是很有意思的、 嗯、 像小小提到说一个不算近但是现在依然可以去的、 嗯、 其实2019年的北京世园会世界园艺博览会 啊， 这是继昆明世园会还有上海世博会和首届进博会之后呢，我国举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性的博览会、 嗯、 到现在依然是可以去参展的。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呢其实我们俩在节目当中播了很多次哈， 嗯， 还跟大家去导航是怎么过去哈，很多人都觉得挺想去看园艺博览会， 包括我记得好像我们有段时间还给大家送过票吧。 是是是， 这么想想听早秀的福利真是好呢。 啊，对，就是最近为啥没有票了，China Joy的票来几张北福报会的票来几张啊。 佳木香说最近去看了玉渊潭的灯光秀，做得特别的美、嗯、而且配上音效效果 现场看起来是很震撼的，就是人有点多，如果工作日去的话效果应该挺好的。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记得带好相机还有你爱的人一起去拍拍拍。 哎，这个 CZH 说今年看过最 YYDS 的展览就是园艺博物馆的大漠敦煌展哈。 嗯， 看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呢，对于壁画的痴迷，看看那些壁画感觉回到了那样的一个穿越过去的年代啊，感觉确实很有层次感哈。 小坏雷克托说之前去过一个玩具售卖的展览，带孩子去打卡，反正不知道他开不开心，我这个老父亲非常开心回来被媳妇儿一通教育。咱们之前好像做过玩具相关的这个话题，问到的时候说，哎，你会给孩子怎么挑玩具，爸爸们上来都是其实我喜欢什么我就借着给孩子买的机会啊， 有道理啊， 给我自己买。 是，而且小坏雷克多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我们提前透露一下。 嗯， 最近呢我们也有一个玩具的节日， 而且是大制作哦， 对不对啊，超高规模的啊。 如果想买玩具先忍一忍，我们依然会有大福利而且还会有非常有意思的互动一起参与进来。 是的，没错了啊。但今天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就去到的会展不太一样，比如说 Dennis Dragon， 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这个火车司机嘛，对不对啊。他说呢，就2019年的11月24号我专门飞到大连去看了大连电车开行110周年的展览啊。因为国内呢比较少有这个公共交通的相关的一些展览，也是大连这座电车之城城市发展的见证啊。 对，因为 Dennis Dragon 是我们一个老听众了，我们知道他是在地铁还有就是铁路方面去工作的啊。你看这专业性很强的这种展览，其实有的时候也蛮有意思的，我们可以来拓宽一下眼界。像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他说一年一度的华交会，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是参会的供应商可能会了解一些。那么他们到了现场呢会交换各种各样的小礼物，因为是跟科技比较有关系的，所以呢你在这里可以体验到人工智能的便捷，机器人打球，3D 打印家具。他说我还要为我们公司打 call， 因为我们曾经在现场还办过机器人博弈、机器人街舞等等的，很有意思。 机器人街舞， 嗯， 你赶快派一个机器人过来拯救我啊。 拯救你干嘛？ 就今天 到我们的直播间去 街舞一下，对吧？ 60万的锅你是甩不掉了。 哎呀， 先要甩给我又要甩给机器人， 是 PD 靠自己吧，好吗？ 好吧。508059说呢，上海世博会，你今天说到一个其实大家都很多人都去过的上海世博会嘛，当时那个队排的呀，从清晨到日暮，感觉半个城市的人都要聚齐了哈。 就我们可能在同一个馆门口排队啊。 去的中国馆吗？ 没有没有，中国馆就是已经不敢排，我大概记得西班牙馆排了3个小时吧。 啊，对对对，西班牙馆，哎，真的很多人去西班牙馆排队。 还有比利时馆，但是我觉得比利时馆排的特别值当的，就是出来之后他们会给我们每个人发小饼干、 巧克力是吧？ 不是，就是那个小就红糖饼干。 但是你去了西班牙馆，你竟然没有扛一个那个伊比利亚半岛的那个特产的火腿出来吗？ 不， 很多人都扛那个呀。 那个我还要排其他馆的好吧？我一直扛这个火腿，温度那么高，你怎么想的？ 就是看来你不太了解我们这种吃货的心情，就是如果能扛到一根火腿的话啊，去也值了。好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你去过的比较有趣的会展或者展览，赶快把你的答案放到早上一需要的后花园到，还有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刚才呢，静瑜说到了最近那个展，之前是什么展来着？ 啊，服饰会。 哎，对，然后他忽然一瞟，发现我今天安排了这首歌。 你怎么还安排了这首歌？ 那我很喜欢服饰会啊。 嗯，因为我正好参观完那个展览之后，第二天 PD 穿了一件 T 恤，然后那个 T 恤上就是服饰会。 对， 就服饰会那个人的脸的大头吧，正好印在他的肚子上，就变得特别的立体生动。 我以为你想说那个人头跟我交相辉映起来了。好，来听一下来自于李心妮的服饰会。 天在白痴梦里常让每个人都心醉，你要的爱越问越伤心，你给的爱美丽的误会，朋友别哭，看往事看了这杯忘情水。别拿大过天多的他接纳我的发，忘记他那个会穿隐形翅膀的女孩，成了心动的囚鸟。心里爱人，你最珍贵，用心良苦，相见恨晚，明知故犯，用心吃饭，开不了口，哭不出来，还不如跳舞，比我幸福，口是心非。家的人，遇见最熟悉的陌生人，忘不了到不了，吻别天下有情人。如果没有偏偏心

首先呢，准备鸡蛋，把鸡蛋的蛋黄和蛋白分开。装蛋白的盆子啊，一定要无水无油。那么在蛋黄里面加入蜂蜜，用打蛋器搅拌均匀，然后再加入玉米油和牛奶，继续搅拌均匀。筛入五铝泡打粉，还有低筋面粉，用刮刀搅拌均匀之后呢，再加入一些无干粉，静置10分钟左右。分离出来的蛋白呢，先用电动打蛋器低速打到粗泡状态，再加入一些砂糖，继续打到蛋白变细腻。这个时候呢，可以再加一些砂糖继续打，等到蛋白越来越细腻了，能打到这种坚挺的小尖角就可以了。我们把打好的1/3的蛋白糊倒入到刚刚我们做好的这个混合物当中，再用刮刀去搅拌均匀，再把剩余的蛋白糊全部倒进去，整个搅拌均匀以后就可以打开电饼铛了。先预热，选择煎鸡蛋模式，小火。如果呢你用平底锅的话，记得也一定要用小火，否则呢我们这个铜锣烧就很容易变颜色。舀上1小勺的面糊，摊成直径8厘米左右的圆形，这需要多次练习。第一次摊的时候，他说自己明显的弄得太厚了，也摊得太大了，感觉已经没有铜锣烧的样子了。当然如果操作不好的话，也可以去网上买现成的模具，操作几次以后啊，差不多就可以掌握好了。等到面糊面包开始出现这种小洞的时候，就要赶紧翻面了。然后呢，要通过个人的这个平时积累的能力，看一看这个面糊什么时候开始要翻面，颜色是不是要均匀。煎出好看的铜锣烧还需要多多去练习。等到1到2分钟左右，反面也变成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把铜锣烧取出来了，稍微晾凉一下，再抹上红豆沙馅，盖上另一片，就已经做好了。如果步骤比较难，您没有记清楚也没关系，直接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详细的制作步骤还有深深家的成品您都可以收得到。那今天早安音乐秀要送给大家家的这首音乐早餐，我们就来听来自朱主爱的这一首《伸出援手》。哆啦 A 梦已经就位了，铜锣烧准备好了吗？ 昂昂昂，叮叮当，竹蜻蜓带我飞翔，电视前那些时光陪伴着我一路成长，百宝袋的宝藏是我最后的希望，让我成为孩子王，强扶弱，征服梦想，摇摇晃晃，悠悠荡荡，跌跌撞撞，晃晃荡荡，层层墙墙，迷迷茫茫，我想要勇勇敢敢，大大方方，浩浩荡荡，坚坚强强，和你一样，快乐的飞翔，自由天堂。小小机器猫，哦哦，大大的一口，哦哦，因为我知道你会说真的。我做没用的梦，小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骄阳的炙烤，你说我狂妄骄纵，说我太孤僻沉默，勇敢表达的时候你却说我的话很多，摇摇晃晃，悠悠荡荡，跌跌撞撞，慌慌张张，层层张张，迷迷茫茫，我想要勇勇敢敢，大大方方，浩浩荡荡，坚坚强强，和你一样。 音乐早餐。 好了，7:36，欢迎继续回到 FM 9 7 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优秀口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静瑜呢？刚才呢跟我说，我一会儿呢要做份早餐了，然后跟我说伸出援手，然后我 不是我做一份，是我们的早餐分享人， 然后你 做了一份。 对，然后呢，你知道的，他说完以后，我直接就把我的手伸了出去，我说够援 哪个援手？主要是 PD 问我说什么援手，我说就是你那种援手。 伸出援手不是那个哆啦 A 梦的专场吗？ 是， 对不对啊， 因为今天深深教大家制作铜锣烧了，但是他没有点歌，所以我想说，哎，既然已经有铜锣烧了，那就配一首哆啦 A 梦的歌吧，伸出援手蛮合适的啊。 听出来感觉很合适啊，我特别想去跟哆啦 A 梦去那个划拳， 就永远都出 他永远出锤，他永远出锤头。到后来是谁给更正了一下，说哆啦 A 梦 可以 出剪子的是吧？ 对，好像就是从哪一集当中截了一个图，不是因为人家一直伸这个手，你好像就觉得人家只会伸援 手 一样 啊。是的啊，那但是呢，你要说到这个展览呢，很多人可能也特别喜欢那个动漫的展览，包括哆啦 A 梦展，应该也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蓝胖的展览，对不对？ 哎，我之前去过，我记得好像很早以前了，大概2013年左右吧，在朝阳大悦城有一个就是户外的那种哆啦 A 梦，里面有各种形态各样的哆啦 A 梦。我当时还在上学，特别开心，跟同学进去，每个哆啦 A 梦我一直都拍了一圈照， 每个哆啦 A 梦 真的每个没有一个放过他们的。 拍完了有没有我上次说的那个感觉，就是哆啦 A 梦毕业班的感觉？没有一只哆。没有一直能看出来是谁， 也并分不清他们。 对对对，那今天呢，很多人分享了一些展览，比如说啊，这个懒蛋说，我逛过最有趣的展览呢是去年我去的电影博物馆参观，当时有两个吸引我的地方，一个就是化妆特效，各种奖项，化妆特效真的是太逼真了，什么伤疤呀、烧伤啊等等等等，应有尽有。另外呢，就是这个 奖项 比如金鸡奖啊、华表奖、飞天奖这些奖项呢，他挨个站在奖杯旁边拍照合影，感觉就像你拿到了这个三大奖，对不对哈？ 就感觉好像我在每一个哆啦 A 梦旁边拍照一样，就挨个拍一个，不放过他们任何一个。 是， 就觉得机会难得嘛，好不容易可以在展览当中一次性的大饱眼福。 哎， 还有陆星说，印象最深刻的是2018年的香港国际影视展，当时我们是作为主办方去参展的，因为是他自己的工作关系。他说在现场啊，真的就跟古天乐啊、梁家辉啊这些 TVB 的明星擦肩而过 啊， 当时真的是只顾着看，太兴奋了，都忘记用手机拍照了，真的是很遗憾。 你其实只顾着看是对的，你如果当时拿出手机拍照，估计就被人流冲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对不对啊？很多人说，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让照相机先看，让用自己的眼睛多多去看一下就好了，对不对哈？ 哎，没错。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去过哪些有趣的会展或者展览，也不一定是最近啊，之前的比较有意思的都可以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 还有像 Arura 说，最近好像有百变小樱展，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看过？ 百变小樱什么意思啊？ 百变小就是那个动画片，你没看过吗？ 啊，完了，这是 魔卡樱， 这是90后的记忆 吗？魔卡少女樱， 我竟然有没有看过动画片啊？ 哎呀，魔卡少女樱你没有看过也算正常。如果有一天你跟我说啊，就我很喜欢里面的那个谁谁谁，我可能一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但是你们九零后经常看我们80后的动画片吗？什么 没有那么明显的界限。 对对对对，但你看神州啊，他这个比较有意思，他说印象比较深的是去了一趟婚博会，哎，当时纯粹是好奇，也不是我有什么需要啊。 哎，但是好多的朋友就我身边的，他们可能就是结婚的一些项目都是在婚博会上定的 啊。是是是， 对，就是他们号称是一站式服务。 对， 但其实后来回来了之后发现说对比也没有便宜太多，所以大家还是擦亮眼睛仔细对比啊。 但你听人神州的这个经历啊，他说当时散步发现这个东东以后呢，去广场上还可以试坐几辆法拉利，这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车展的一个原因。 哎， 我不一定非要有这样的需求，或者说一定要去买一辆车回来。 对，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车展是当时的最新的一些潮流科技或者新品发布的一个舞台，所以去过个眼瘾，哎，试驾一下， 对， 看一看啊，挺感兴趣的。 对，相对来说，我可能确实比较喜欢那种生活状态或者生活方式的展览。有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一个城市或者是人文的这样的一种花样的变迁。接下来呢，我觉得最有感觉的就是上次我听到了李荣浩的《花样年华》在这个展览当中，然后你看到的这种复古的街头，然后再加上有一点那个怎么说呢，有点那种乡村或者这种变迁的感觉，你就会觉得这个时光易逝，哎呦，真的是有一种感慨人生的感觉，来感受一下。 闪烁光暖月难掌握，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悄然难受，让我狠狠 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深， 让我狠狠想你。 今天的气氛怎么一下子就到这个？ 也不是这样啊，主要是就刚才就是给大家回到一个花样年华展览当中，主要是还是说到展览，对不对？ 挺棒的，因为这首歌好像一下把我带到了一个电影展览当中去。 对对对。 今天我们这些展览五花八门，比如说刚刚有朋友提到的关于这个铁道展览、城市建设展览、影视方面的展览啊，还有化妆特效展览。 对。 还有刚刚有 TTZZ 跟我们提到，因为他是我们旅居东京的一位。 哎，我就不说，我觉得 TTZZ 吧，平常。 常感觉这个就是还没有什么凡尔赛的时候， 对， 今天感觉很凡尔赛。大家老说那个哆啦 A 梦，我的大悦城看的哆啦 A 梦， 是我是我， 对，人家怎么说？ 我去了哆啦 A 梦的原创地啊，神奈川川崎。 对， 在现场有很多的原画手稿工作室，还有吉卜力美术馆， 嗯， 稍稍有点穿越的感觉哈。更神奇的是，我现在的孩子也特别的喜欢，所以这可能就是漫画动漫的魅力。 哎，没有办法，确实是，我觉得尤其是像哆啦 A 梦这么经典的人物形象的话，确实是穿越了时光的这种荏苒哈。所以甚至上次有人跟我说，我只在哆啦 A 梦的这个动画片当中或者是漫画当中看过那种大水泥管子，这其实是原来的一代人的记忆，对不对哈？但是 哎，你这么说我也有记忆了， 对吧对吧啊，一下那个画面感觉出来。你现在好像很难在城市当中真的去找到这么多的大水泥管的，而且有那么多小朋友在里面玩的，对不对哈？ 还有欢乐咖啡时光提到了2019年的春节去了新加坡国立美术馆，看到了吴冠中画展，印象深刻。我是那一年五一去的，我也看到了这个展。你知道当时走到门口的时候，我整个人惊讶了一下，我说我难道不应该在国内看这个展吗？但正好他布到了新加坡国立美术馆，但去看完真的还蛮震撼的，一次性可以看到那么多的大师真迹。 对，我当时其实第一次非常喜欢 Andy Warhol， 就是当时看了 Andy Warhol 的展，那也是10年前左右的时间了哈。 嗯， 然后呢，当时我不是拍了一张照片吗？结果后来放到我们早秀的那个后花园当中以后，大家说PD 玩的这么嗨啊，就我当时 Andy Warhol 那个白色的假发每个人都可以戴一下嘛， 嗯， 大家以为是那是我的假发你知道吧，以为是我的头发啊。 而且今天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视频直播的各位朋友又对 PD 的帽子产生了兴趣 啊，是吧？ 啊，为什么一直戴帽子呢？因为今天有朋友问了 Milo 说，今天 PD 不是放话嘛，说上周点赞超过60万的话今天要跳舞，请问跳舞是那种头在地上转圈的那种吗？ Breaking 吗？ 对呀、啊， 我们一般那个主攻的是 popping， 就是全身 pop 一下。 B boy 郭鹏， 对啊，就是大张伟老师说的那种，谁能让我 pop 起来，我就 OK 了啊，那种感觉、 那谁能让他高兴到在地上做 breaking， 他就整个爆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 K 的这首歌曲就跟刚刚 PD 提到这个人有关系。 好了好了， 一首歌曲给我们小小准备一下，待会儿我们来一起在上班路上 K 歌，放松欢乐一下。 哎，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 Alice Merton 带来的 No Roots， 稍后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一会儿呢我们要 K 歌 battle 起来喽。 I like digging holes and hiding things inside them. When I grow old, I hope I won't forget to find them. Cause I've got memories and travel like gypsies in the night. I build a home and wait for someone to tear it down. Then pack it up in boxes, head for the next town. Cause I've got memories and travel like gypsies in the night.I've got no roots, but my home was never on the ground. I've got no roots, but my home was never on the ground. I've got no roots. I've got no roots. I've got no roots, but my home was never on the ground. I've got no roots, but my home was never on the ground. them. I've got no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No Roots， 我发现就跟我刚才就是视频直播当中跳了一下舞一样，没根儿啊！ 你看我是不是特别棒？就是我在 PT 跳之前还去给大家预告了一波前方高能。 你那个前方高能一出完以后，出来咱俩扭那两下以后，我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咱们这是街舞吗？ 这个不行啊，这个只能算是热身啊， 热身啊！ 刚刚 PT 还尝试教了我一下 popping， 发现我这实在是教不上，烂泥扶不上墙。没关系，但 K 歌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哎，好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上周咱们俩突然就是咱们俩现在有种间歌功能，哎，这首歌可以 K，可以 K 是吧？上周呢， 包括我们小耳朵也发现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说， 对对对， 哎，这首歌你们可以 K， 我们怎么可能会放过任何一首大老师的新歌呢？ 我们上周为什么有 K？ 是实在不好意思，周三才放，周四就 K 是吧？ 主要也是因为没有学会啊。 对对， 但这首歌蛮好学的。那么大家现在在上班路上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唱大张伟的新歌《 哎、 满怀可爱，所向披靡》， 来感受一下。 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哦哦哦哦哦！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哦哦哦哦哦哦！真想让他看到我眼中的他，配得上一切的美好，听到了吗？这世界那么那么大。 那么大呢？ 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 满怀可爱，所向披靡。上班路上，来跟我们一起唱歌， 哎、 放松一下。 好听，好听啊！自从去了菊克电音以后，大老师现在这个电音功力越来越强了，对不对啊？ 这个电音吧，你能听出来这个嘟嘟嘟其实是有歌词的吗？ 万物皆是慢慢秒的伏笔，都是为了衬托他来到这里。蝴蝶扑乱胸襟，躁动的曲奇，满怀可爱，所向披靡。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真想让他看到我眼中的他，配得上一切的美好，听到了吗？这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 怎么那么多那么？ 我却找不到你个他。 你要不试试音效？可以、啊，有点嘟嘟奇的感觉。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瑞诺。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所向披靡。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世间万语皆是每秒的谦虚，都是为了引出他这么一句，字简单轻妙笔灵动的声音，满怀可爱，所向披靡， 一起来。 这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这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 满怀可爱，所向披靡，啊呼！ 满怀可爱，所向披靡，啊呼！ 满怀可爱，所向披靡，啊呼！ 满怀可爱，所向披靡， 我的他， 可爱， 我的他。 啊啊 ，Jury 呢？赶快下一句、啊。 所向披靡。 我的他。 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 哇，大老师总是在这个美好的这个时候呢，有一点小伤感在里面，对不对？ 哎，但我发现我们 K 歌有一个特点，之前呢有一个朋友跟我聊过，说我觉得你们 K 歌有个特别棒的点，我以为是夸赞我们俩的唱功或者怎么样。 是啥点？ 我认真的听清楚了歌词。他说因为以前听歌的话基本上就把歌词会忽略掉，或者听没有那么清楚，但主持人唱歌会把每一个字都发得很清楚。 好吧好吧，那个这是我们俩今天给大家发出的这个叫什么清楚版的 满 怀 可 爱 所向披靡，所以你发现它里面有些词写的还挺有意思的。 是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个评论现在呢就是可以都招呼过来，好不好？ 各位早秀青春制作人们，对于我们鱼鸟组合本周的这个可爱版的尝试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有什么样想说的，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以及今天周四我们开启视频直播，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听 FM 来和我们互动吧。 是，继续用这首歌曲来叫一把火吧，来听到的是蔡依林《爆米花的味道》。 是谁在主导？事情有些微妙，你频频出怪招，说要多的电影票，荧幕的热闹，我却有小困扰，爆米花就快被吃完了，玉米变成爆米花前要高温慢炒，先我看到你脸红前会加速心跳，这比喻发你不知道我又变得额头有些线上跳，跟你在发烧，爆米花的味道将你给的好，狠狠吃个饱，热情拥抱高，快乐在捧着发烧，将爱搭上石膏，紧紧抓牢。谁对谁重要？我却在你的耳朵旁轻轻摇，用双手去拥抱你的好。玉米变成爆米花前要高温慢炒，像我看到你脸红前会加速心跳，这比喻发你。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九月三号到七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一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现在申办成功即可参与消费达标，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房卡消费5倍积分、10积分兑换优惠权益等活动， 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期赞助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的头等舱服务， 了解一下。 头等舱服务 就是有事儿了，一个电话。 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想验车，人家给派专人上门代办；该保养，免费上门接车送去 4S 店；刮了蹭了，还有专人上门接车，定损修车理赔一条龙服务。这才是咱车主需要的服务。正所谓，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期，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 北纬40度， 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一部纪录片，跟大家说过的徒手攀岩，我们继续来为你普及一下这部影片。这部影片呢，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虽然现在还没有看到，但是关于此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纪录片，我已经看过很多了，确实是我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位攀岩者。当然呢，徒手攀岩是记录了一次完美的极限挑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这样的最高认可，但是呢，他们的摄影团队说Alex 徒手攀爬酋长岩那天是他们生命当中最恐怖的一天，他们再也不想经历第二次了。这部纪录片呢，全长100分钟，讲述的是33岁的攀岩家 Alex Honnold 在2017年6月徒手攀爬了1000余米高的酋长岩的故事。影片的拍摄呢，历时2年，记录了 Alex 从准备到最终完成这一次史无前例的攀岩的全过程。酋长岩是世界上最具标志性的岩壁之一，位于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它看上去呢，几乎是一块直上直下没有任何植被的花岗岩的岩壁。而 Alex 这次经历之所以值得被记录，是因为他全程徒手攀爬，不使用绳索作为保护，只有一个人、一双攀岩鞋以及一个镁粉袋。酋长岩呢，从上世纪的50年代开始就是攀岩的宇宙中心，就像创业的人一定要去北京，攀岩的人都一定想去酋长岩去一展身手。攀爬酋长岩大体呢分为两种方式，攀爬能力较弱的人呢，利用器械来辅助攀登，而另外则是全靠个人双手双脚来攀爬自由攀登。注意，这两种方式都是系着攀岩绳，而徒手攀登则相当于不系绳子的自由攀登，没有任何外部的保护措施，一脚踩空就会付出生命代价。除了极个别的奇才之外，大部分的自由攀登高手能在4天左右在酋长岩来登顶。目前呢，还没有中国人自由攀爬过酋长岩。而就在 Alex 完成他历史性的徒手攀爬之后没几天，一队专业的美国的攀岩队在上面爬了5天也没有能够完成。而在这部影片当中， Alex 你猜猜看他用了多长时间？只用了3小时56分钟就开始登顶了。 Alex 的神奇壮举当中呢，有很多的科学依据，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来分析一下。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时段要送上的是我非常喜欢的李宗盛大哥的《山丘》，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为 Alex Honnold 这次壮举来进行最佳的演绎。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于求救，不 间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任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找个理由向心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是执子方休，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掉。 Running time， 8:08，刚才呢为大家来送出的是极限运动攀岩啊，然后呢，当时呢因为是看了那部纪录片之后呢，真的是让我大受震撼。但是结果呢，我们的小耳朵对我发出了灵魂的拷问哈。这个他说我是看了徒手攀岩和林明强之后开始接触攀岩的，瞎玩的水平也没有认真学。但是呢，我不说攀岩了，想问一下 PD， 引体向上能做几个？这个问题，我高中的老师我也曾经问过我老师，当时老大家让每个人去做引体向上嘛哈，老师说郭鹏你能做吗？ 嗯， 我说老师这样，我助跑做一个算不算？老师说 助跑， 老师说助跑可以，第一个不算。老师太皮了， 啊， 对，老师说助跑可以啊，第一个不算。 这样这样，作为搭档，我要替我 PD 说一句公道话啊，别老盯着 PD 不放。我们8点钟的这个时间，早安快跑，主要是号召大家，哎，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运动起来，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哎，是的，是的。 但是也非常的感谢，比如说像挥发中的挥化肥，他说，哎，我觉得下一部电影 PD， 我给你提个建议吧， 啊，好， 可以讲一讲《极道者》，一下子讲好几个极限运动。 哇，哦，那《极道者》那个电影也是看的人热血沸腾，就像我的这个。早上快跑一样，是不是总能给人带来正能量啊， 嗯？好的，谢谢大家。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跟今天所有的运动都没有关系， 是， 但是呢，也需要大家出去走一走，然后呢，打开自己的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 嗯，我们来有请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式开幕了，那大佐呢，也有幸要去采访报道一下。咱们这次服贸会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好看的新科技新想法，当然还有哪些好吃的，之后也会跟大家一一分享，当然也要锁定我们的公众账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期待更多的惊喜哦。那今天的话题就是来分享一下你去过哪些有趣的会展或者是展览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去过那些有趣的会展或者是展览吧。 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去过那些有趣的会展或者是展览吧哈。这期呢，大佐呢好像特别的正经，没有什么反转啊。 去展览馆难道干嘛？ 是 翻个跟头吗？ 那倒不至于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很期待大家啊。今天我觉得也算是给我们俩开了眼界，有很多展览其实自己也没有去过，也有朋友小耳朵说这期节目结束之后是不是可以出期推送，把这些好的地方打卡地都可以给我们来公布一下，是不是？ 那需要大家多多的分享，在上班路上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去过哪些有趣的会展或者展览。 哎，来听到的是吴莫愁带来的 Super Moon。 变身超级 L， 现在发亮，射出还能量，让全世界更明亮。只想自由自在，享受属于我的时代。举起双手，跟着点头，一起嗨。世界需要拯救。暴风能打败，穿上旗袍，狂野的摇摆，混搭出新的未来。只想要自由自在，享受属于我的时代。举起双手，跟着点头，一起 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现在申办成功即可参与消费达标，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房卡消费5倍积分、10积分兑换优惠权益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好的，各位，8:15，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很秀。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呢，是你 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些会展或者是展览，大家给了很多的这种命题，感觉都还挺不错的哈。 是，你看发现看到一些会展或者展览之后呢，你自己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创意生发出来。那么接下来呢，也想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活动，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报名通道。 哎，这次大赛呢是面向全球优秀的设计公司团队以及爱好者，以及以京津冀三地文化地标、装饰艺术品以及冬奥纪念品等为主题，来征集一下相关的设计作品哈。 这次的活动呢是通过线上的方式来进行投稿，所以如果大家有想法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或者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 100.6的公众号来参与报名。 哎， 有设计灵感的朋友可以赶快来参加一下。 是，那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会儿呢我们的第二波 K 歌欢乐上班路就准备开始了。上一波呢，就有的人觉得这个我们俩有就是可可爱爱的，也有人觉得这个，哎呦，还来装可爱，说，哈，有人说我哪有，就是大张伟老师这首歌曲就是这种表现的呀，对不对啊？ 就是 PD 本色出演，他本人就是满怀可爱、所向披靡的一个无畏的角色， 没办法。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在一首 Bob Dylan 的歌曲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我们的第二波的 K 歌欢乐上班路。我觉得第二波才是可可爱的本尊，对不对？ 第二歌呢，第二首歌要直接把 PD 拉回满怀心事的小女生，请期待。 来，听到的是一首 Things Happen。Of change so popular. A worried man with a worried mind. No one in front of me and nothing behind. There's a woman on my lap and she's drinking champagne. Got white skin, got assassin's eyes. I'm looking up into the sapphire tinted skies. I'm well dressed, waiting on the last.Standing on the gallows with my head in the news. Any minute now I'm expecting all hell to break loose. People are crazy and times are strange. I'm locked in tight, I'm out of range. I used to care, but things have changedThis place ain't doing me any good. I'm in the wrong town. I should be in Hollywood. Just for a second there, I thought I saw something move. Gonna take dancing lessons to the jitterbug rag. Ain't no shortcuts. Gonna dress in drag. Only a fool here would think he's got anything to prove.Lot of water under the bridge, lot of other stuff too. Don't get up, gentlemen, I'm only passing through. People are crazy, times are strange. I'm locked in tight, I'm out of range. I used to care, but things have changedBeen walking 40 miles a bad road. If the Bible is right, the world will explode. I've been trying to get as far away from myself as I can. Some things are too hot to touch. The human mind can only stand so much. You can't win with the losing handFeel like falling in love with the first woman I meet. Putting her in a wheelbarrow and wheeling her down the street. People are crazy and times are strange. I'm locked in tight, I'm out of range. I used to care, but things have changed. can't show it. You can hurt someone and not even know it. The next 60 seconds could be like an eternity. Gonna get low down, gonna fly high. All the truth in the world adds up to one big lie. I'm in love with a woman that don't even appeal to me. Mr. Jinx and Miss Lucy, they jumped in the lake. I'm not that eager to make a mistake. People are crazy and times are strange. I'm locked in tight, I'm out of range. I used to care, but things have changed.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现在申办成功即可参与消费达标，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10积分兑换优惠权益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已到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哎呦， 直接开始 K 歌 ，K 歌欢乐上班路。今天带来的是 SHE 的一首老歌。爱呢， 我跟你说，我如果不做这档节目的话，我不知道我能唱这么多 SHE 的歌曲啊！啊，准备开始吧。 你的怀里抱什么？ 藏什么？ 记得抱不紧， 那是抱不紧。 我在你胸口找温柔，只找到一片沙漠。 没有弧度的笑容，没有弧度的手， 那是温度。 慢慢倾斜的天空， 不禁夸呀， 心如压垮着我。 爱呢？ 你的爱呢？ 你呢？ 我的你呢？ 从前的 那些些快乐 变了， 没了。 难道你真舍得？ 舍不得。 心呢？ 被弄痛了。 承诺呢？ 被丢弃了。 我的 爱呢？ 你把它给谁了？ 我的爱呢？你把它给谁了？ 你自己唱错了，好吧？ 为什么嘴唇没空吻我？想着你说爱我，听到一阵沉默。 是不是我迷了路，进别人的梦中？原本熟悉的亲密。变成陌生的问候。 爱呢？ 你的爱呢？ 你的？ 我的你呢？ 从前的 那些快乐 变了， 没了， 没了，没了。 真舍不得。 心呢？ 被弄痛了。 承诺呢？ 被丢弃了。 我的 爱呢？ 你把它给谁了？ 没想到连你也变，我好怀念你刚开始爱上我的那天。 你刚才唱的是爱了吧？ 那可不。 爱里藏什么？ 要斯琳娜那种温柔。 这抱不紧我， 就带小女生一点。 心头的温柔，只找到一片沙漠。 没有弧度的笑容， 没有弧度的笑容， 没有温度的手，慢慢倾斜的天空， 一片一片的剥落。 来继续反问， 爱呢？你呢？从前的 那些快乐 变了， 没了。 难道你真舍得？ 舍不得。 心呢？ 被弄痛了。 承诺呢？我的 爱呢？爱呢？ 从前的变了，难道你真的舍不得这些爱呢？心呢被痛弄痛了，承诺呢？我的爱呢？ 难道你真舍得？ 心呢已经被弄痛了，那些承诺丢在风里已经被丢弃了。我给你的爱呢？你把它给谁了？ 你把它给谁了？ 快说，你把爱给谁了 ？PD 拿走了， 好吓人 ！PD 刚刚突然一下，用那种特别粗犷的声音唱歌，可把我的爱都给吓跑了呢。 哎呀，就今天在音乐当中呢，体味了一把90后静鱼小姐姐童年时代的这种歌曲哈。 啊，这真算是童年时代了。 是是是是， 大家还记得吗？它是02年的歌曲，已经快20年了。 你知道我为啥不记得这些歌曲吗？因为02年我已经是一个小伙子了， 已经不能唱爱呢这首歌了。 对 对, 对，好了，大家有什么评论可以继续发送到早安娱乐秀的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间。来听到的是 GM 邓紫棋《爱你》。 电话里头曾经是你最温柔的声音，现在只有空气冷漠的回忆。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北京广播大厦地处建国门商圈，提供多样化办公空间选择及定制设计，可拎包入住，更设有员工用餐服务，高效工作，守护上班族的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人家别着急，慢点走。 礼貌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最珍贵的，你的耐心很有价值。 文明驾驶，礼让行人，让出行更安心。 路虎发现运动版 P300E 插电混动版，30分钟快充，超长续航能力，购车免购置税。详询汇通路华四惠店85796888，兰德路华石景山店400710-5789。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俩唱了一首歌曲啊，大家对我们俩的评价呢，是怎么说的？ 就主要是不是 PD 把大家的爱都吓跑了？PD 那嗓子差点把我们送走。 但有人说这首歌演绎的完美。其实这首歌其实我跟静宇也是第一次搭配，静宇还对我有很多的不放心 要求，因为你发现啊，它是组合的歌曲，所以它有很多配合的部分。 是是是。 然后 PD 就直接说：“哎呀，不用配合，来抡吧。”然后听到这两个字以后，我整个人都慌了。 但是最后唱出来效果还挺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就自己评价自己挺好的。 你听我说，因为无名总结出来，早上 K 歌 battle 告诉你，原来捧哏也可以是唱出来的 啊。原来 这首歌曲其实我那部分就理解为捧哏就 OK 了啊。 还有一部分就是把词唱错了之后，发现莫名的贴合，什么没有弧度的笑容，没有弧度的手，PD 伸出自己的援手，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弧度呢。 徐小涛，我觉得说出了我们俩，就我今天特别想说，我今天跟静瑜呢准备唱一首。就是我们准备唱三个人的歌曲，他们分别是 S H 和 E 和 E， 嗯， 对吧？ 他们说这首歌在 S 和 H 调当中就缺了一个 E 调，下次叫上大佐一起。好的， 对 那么 K 歌联系一下大佐。 哎， 其实呢也想通过这首歌曲带来一波回忆啥，像奇奇怪怪提到了说，哦，他叫奇奇奇怪，说初中时候呢跟我们班的两个女生，我们组成了校园 S H E 组合，在联欢会上演唱，就在等最后一句，你把他给谁了？哇，感觉唱完特别酷。 嗯，就小女生的心思果然很奇怪，你。就是唱完以后大家也没觉得怎么样啊。 好了好了，今天强行拉着 PD 跟大家来撒糖，他说胖墩儿已经变成糖墩儿了啊。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依然可以来到我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接下来呢，想要通过国家大剧院最近的一些新进的演出，把刚刚一嗓子被 PD 送走的听友们拉回来。 你也别这么说。 我们要说到的是国家大剧院的原创歌剧《夏日彩虹》，也是新版的《山村女教师》。那么这一轮演出的时间是9月8号到12号，将会全新亮相。 是，这次呢，作曲家郝维亚是通过细致化的配器以及个性化的主题处理，将音乐主导动机以及人物的性格、故事发展密切结合，感人肺腑，深入人心。我国的著名编剧刘恒清力执笔啊，也是通过对平凡人的真实细腻的刻画，也激发出了观众强烈的内心共鸣哈。 剧中的女主角杨彩虹的咏叹调《五年前你说你爱我》，凭借着歌词的朴实真挚，还有旋律的优美动人，也成为了各大院校和院团的常演曲目。那作为师生题材的歌剧呢，童声合唱也是这部剧不容忽视的一个亮点。朗朗上口的音调，把山村孩子们童真质朴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9月8号到12号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原创歌剧《夏日彩虹》。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一杯莫吉托，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上热情出炉了。刚才呢，大家听到爱的当中呢，突然我那嗷一嗓子那个男中音啊，可能把大家确实吓了 一跳。你是特别想唱你的太阳是吗？ 但是呢，没关系啊，就是我们回到这种生命呢当中来，或者是演绎当中来。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一位呢，就不是男中音了， 啊， 是男低音，好不好？ 提到男低音歌手能叫得上名字的， 哎， 我可能也就那两三个啊。但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实力歌手王希，他是通过深入人心让大家发现的这个宝藏的声音。 对。 那之后呢，又通过上湖南卫视的歌手的节目啊，让大家感受到了他演唱不同歌曲的一些魅力。这次呢，他为电影《太空群落》演唱了主题歌《群落》。 对，那么这一次呢，其实他的你想象一下，他的声音其实跟太空的那种氛围感还挺搭的哈， 就很低沉。 对，而且同时呢，也为这部悬疑电影注入了一些温情。我们看看他低沉磁性的嗓音是如何来做到这一点的。来听到的是《太空群落》的主题歌《群落》。 向星辰凝望，轻轻听来聚合过往那些感动的故事，终将随时间消失，沉睡在遥远的过客，每一次真实的 确实跟太空的意境很像哈，我决定了，有一天如果我去太空的话，我就把这首歌带上。 就是， 但是你知道，我那天看了一下，说现在人类啊是可以私人去太空的， 嗯， 但是人家是按克算钱的， 啊，就是按重量是吗？ 对啊，就是我后来想， 那这样吧，我帮你把这首歌带上吧， 你 可以少赚一半的钱。 那个对，但是那个。你确定你有那么多钱可以去吗？那个是几百万美元起来、 啊、听到一首歌就开始脑洞大开、 哎、 那么看到很多的展览还有会展呢，大家有很多的想法、 嗯、 今天早音乐秀来跟大家参与到的互动话题，你去过哪些有趣的会展或者展览？张大方说最近去五棵松看了遇见敦煌的光影展，挺震撼的、 嗯、 还有世纪坛的遇见木乃伊，这个也是之前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很多朋友也问说到底在哪里展啊，怎么去预约门票等等的。 对啊，你像这个子琪说呢，就觉得车展展的种草的车全款，感觉没有必要分期吧，又不是没有实力，我一看看他 喜欢的游戏。 对啊，你这个车展就 孩子的玩具车 啊、 嗯、 是就 家里又不是没有这个实力、嗯、 很多人还是就挺喜欢逛车展的，未必是自己要买啊，是喜欢那种最新款的那种车的这种氛围感，对不对哈？ 对，特别是男性特别喜欢车还有电子产品、 嗯、 李楠说2000几年的时候我去国展参加招聘会，赶上有一个通讯设备和通讯器材展，我就逛了逛、嗯、还抽奖，没想到就让我抽到了一台西门子的手机。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啊，就我从小到大好像没有中过什么大奖， 就是基本都是小奖啊，如果能中的话。这个欢乐咖啡时光说，以前的中国美术馆比较有艺术性，而且能够经常看到世界大师的作品，咖啡馆也不错，现在就算了，就是感觉全是一层层的人，感觉就是他可能会另挑别的展览再去看了哈。 还有很多的会展跟展览呢，背后也有很有意思的故事，比如无名8059说，讲一个历史吧，2002年奥林匹克公园整体方案全球征集评审结果出来以后，作为主办方呢，我们去连夜进行布展，为了让广大市民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未来的奥运场馆的样子，连夜工作，我是真的见到了凌晨4点的北京的繁忙的景象啊， 辛苦啊！ 当时有没有太阳已经记得不清楚了，但是当早上9点第一波观众进馆的时候，我才安心的去补觉。其实每一次看到的辉煌的背后，都有无数人在不懈的努力加油。 他这个是感觉很励志、很温情的哈。那小七的故事比较搞笑了哈，他说小的时候呢去服装展玩，小时候啊。有一个喷印纹身的摊位是喷的啊，免费试喷，我勇敢的就带着喷好的花臂回家，然后就接受了皮肉的教育。 好可爱啊。 你也是有意思。 哎，但我觉得好多的展览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有很多的互动的装置，比如你刚刚提到的说可以现场买个火腿啊，还有这个喷个花臂体验一下啊等等的啊，我觉得提前先沟通清楚，再跟爸妈解释一下，没有必要，不至于。 而且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嘛，就是你如果想要一个火腿的话，你可以激烈一点说，爸妈，我一会儿准备喷个花臂，哟，小心我那我拿个火腿， 这不是一个展览。大家还去过哪些有趣的会展或者展览？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我们一会儿就准备跳了啊！我们一会儿一首歌曲以后就准备再下一首歌曲准备跳了。我们 今天真的是有跳舞是吗？ 今天有，但只不过没有你们说的头转。 哇、哦、，B boy 月月鸟 什么 breaking 什么地板动作？ 期待 B boy 月月鸟吗？大家呼声再热烈一些。 也不是很 B boy， 这个就有一点点 popping 的意思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我非常喜欢的最近的一首 City Pop， 来自于李行亮的新青年，感受一下。 听到，现在就戴起耳机，准备好收听世界独家的心跳。循环在纷扰的公路，在这劳碌奔波的道路，寻找着幸福的地图，我要的旅途。陪着长远不再转动，就像渐行渐远的梦，时代观念各有不同，初衷一样激动。想要出走，想断掉烦人的网络，只有自己才找到我。心里想去的地方，现在就跳进夏天，准备好打开你耳机里的海浪，打开你耳机里的海浪。距离失去我的青春剩下1/3的矛盾，没有了勇气和任性，在沉沦，走起没时间的假期，回收拾好的游戏，别管那些无聊讯息，现在就戴起耳机，准备好通往心里想去的地方，现在就跳进夏天，准备好打开你耳机里的海浪，打开你耳机里的海浪。未来是即将开放的它、oh, It's time to radio radio radio， 打开你耳机里的海浪。It's time to radio radio radio， 未来是即将开放的它、oh, It's time to radio radio radio， 打开你耳 自李行亮的一张专辑，叫做《悠长假期》当中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新青年》啊。这张专辑当中呢，李行亮为了这首 City Pop 还专门的，购买了正版的日本的这个插画大师的版权，当做自己的封面，我觉得是非常认真的一个制作态度啊。 嗯， 当然呢，刚才呢，我也并没有听到这首我喜欢的歌曲，因为我们俩在奋力的练舞。 没有，主要是 PD 在教我啊、 是，然后呢 今天答应大家的 B Boy 月月鸟马上出现， 哪有 B Boy？ 想要看头转360度托马斯全旋， 不能叫 B Boy，B Boy 是 Breaking Boy 是吧？咱们 你不是吗？你今天不是要表演头转吗？ 咱们今天应该叫。一会儿那段舞叫什么？应该是这个 Le, 哎呀，开心啊 ，La Team 吧，或者是、 啊、不算 Urban、 嗯、Urban 对。 好的，今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视频直播的微博、抖音以及听天粉的平台当中。答应大家的上周破60万，感谢我们的小耳朵们、 哎、感谢啦，感谢。所以呢，一会儿呢，我们俩会有一段这个舞蹈。就刚刚大家如果看到视频直播的话，我们俩刚才正在自学舞，现在呢，马上就要把这段正式版的来放上线了 啊。没关系，就是开车在听着歌的同时，没有办法看视频直播也不遗憾、嗯，因为这首歌曲一定会唤醒你的非常放松的感觉。 哎，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Zico 的 Any Song， 来 ，Come on。 왜들그리다운돼있어뭐가문제야 Say something 분위기가겁나 sad 요새이런게유행인가왜들그리재미없어아그건나도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그반대로 Bluetooth 켜아무노래나일단틀어아무거나신나는걸로아무렇게나춤춰아무렇지않아보이게아무생각하기싫어아무게로살래잠시 I'm sick and tired of my everyday Keep it up 한것도아무노래나일단틀어아무렴어때 it's so boring 아무래도 refresh 가시급한듯이쌓여간 stress 가배고파질만큼만폭속화고싶은날이야 You what are my thugs 어디야너올때병맥주랑가슴이게사와 Club 은구미가잘안당겨우리집거실로발랑워왜보이는영역껏차단시켜밤새쏟았던시간도모자라누군힘들어주겠고누군주제괜히식수생수아보마두시배점점까지어차지가다한명두명씩자리왜들그리다운돼있어뭐가문제야 Say something 분위기가겁나 sad 요새이런게유행인가왜들그리재미없어아그건나도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그반대로 Bluetooth 켜아무노래나일단틀어아무거나신나는걸로아무렇게나춤춰아무렇지않아보이게아무생각하기싫어아무게로살래잠시 I'm sick and tired of my everyday Keep it up 한것도떠나지못할바엔장마근처가도안봐회가닥에서주태를부려도 No worries at all 이미지왜챙겨그래봤자우리길인데 Ooh 늦기전에 my past bitch 이시대가얼마남았어편한옷으로갈아입어 You look nice get him high 얼핏보면그냥코미디이렇게무해한파티처음이지방금이겨자하는새벽2시경추장과감정이성돌이쳐왜들그리다운돼있어뭐가문제야 Say something 분위기가겁나 sad 요새이런게유행인가왜들그리재미없어아그건나도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그반대로 Bluetooth 켜아무노래나일단틀어아무거나신나는걸로아무렇게나춤춰아무렇지않아보이게아무생각하기싫어아무게로살래잠시 I'm sick and tired of my everyday Keep it up 한것도아무노래나일단아무노래아무노래아무노래나틀어봐아무노래아무노래아무노래나틀어봐아무노래아무노래아무노래나틀어봐아무노래아무 哎呀，早秀牌点跳机，点到哪里跳哪里啊！ 满脑子都是 I'm 努力 ，I'm 努力。 哎呦 ，I'm 壮 ，I'm 努力，我们很努力。 就是真的有点难跳啊！但是我们俩刚才那段就是拉胯的表演，大家在视频当中不知道看到没有 啊？没关系，只有看到 PD 中间的那段 B boy 的演出就可以了。 子琪说：“你俩是怎么做到完全没有跳在这个歌的拍子上的？” 因为一开始错过了他开头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俩一直抓不到该什么时候去进啊。但是呢，很多人在夸 PD， 说 PD 这次真的是拼了，哇，郭 PD 多才多艺啊。那么感受到了对60万点赞的热情。 是，大家只要这个多多去点赞啊。哎呀，我也决定可以多，哎呀，好嘞，郭多跑一会儿，你来说两句。好吧， 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谢谢大家对于我们的包容，以及这段时间在听听的聊天室当中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为我们点亮了小星星啊，一首不成熟的小舞蹈送给大家。 好了，我们稍微用一首歌慢歌来缓解一下吧，结束的时候我们再跳一段好不好 啊？还跳啊？ 就是简单的来两下，我知道你特别擅长那个风格啊。来，先听到的是蔚蓝的夏日心情。 承诺站在直接后，斜阳别你渐离去，亦会不归家，期待我吗？是你吗？能否轻轻转身吗？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每次我衷心祝祷，祈求夏季快来到，让这么一刻原谅爱吧。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着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这首歌吗？你我最爱沿路唱，以歌声替代说话。这首歌在梦里面，完全为了你而唱。愿我的声音陪着你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着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 听着蔚蓝的夏日心情，我看到大家对我们俩的评价了。那说你俩刚才跳的那个特别像最近的一档大热的综艺节目，这就是街舞。 对，这就是街舞，最近是热播的。而且呢，我觉得这就是街舞当中有一个让人觉得很惊艳的部分，就是它有另外的一个衍生的板块，有很多的小朋友们上去跳舞了。 是说师傅我要跳舞了，那萌娃和师傅们亮相了，这就是街舞的舞台啊。乔杉、韩宇和等4位师傅与14位萌娃大秀起舞，瞬间点燃现场。我就在想，会不会有一小朋友说，师傅我坚持不住啦， 师傅我要跳舞啦。 啊！ 但节目当中我觉得最精彩的一段还是一直深藏不露的乔杉。能想象吗？就是跟 PD 体型还挺像的乔杉，然后呢现场秀了一段舞技啊，这个专业的地板动作惊艳众人 啊。 我觉得今天我们 PD 的也不输。 他真的有专业的地板动作吗？ 那我 PD 的地板动作今天已经用小视频给大家录下来了。 我今天还有 power move 啊，待会儿呢等到下周的时候就会给大家送上了。 是，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怎么说非常欢乐的一个结尾啊，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会展的趣事。但是大家都知道周四的这个节目当中嘛，是会被各种 K 歌啊、battle 啊、跳舞啊打断的，没有办法。 总之就是想要给大家带来欢乐。上班路上你开心吗？今天也要带着这一份开心，开启全新一天的工作。 是，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以及关注。好了，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海龟先生 Macarena。 我的身体被罪恶淋入死亡里，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雨，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骄傲自大的肢体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